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即系你老哥而家做紧嘢，我希望就唔系即系吓，即系尽一切力量去搞到佢一拍两散啦。 我梗系唔系一拍两散，我只系 佢叫佢将个交俾你，踢俾你。 呢句可以剪出嚟做三弊。 香港人系从来都唔中意政治啊，中意鲍鱼嘅啫嘛，屌你老味，中意捞历史，中意法拉利，中意政治啫，系咪先啦？其实嗰啲里边有好多嘢系唔系政治嚟嘅，嗰啲系啲民生嚟啫嘛，条街我逼得滞，好多人，嗰啲人唔系香港人嚟嘅，咁咪中意政治咩？你唔捻中意个条街咁多人，咁又系中意政治咩？黐捻线，都话我系中意政治，系咪先啦？ 解决条街冇咁多人嗰啲就搞政治， 系啊系啊，唉冇捻错啦，系啊。 由普罗政治学院举办的地区选举工作研习班第三期现正招生，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导师包括资深议员、律师、学者及教授，毓敏亦会亲身指导，有志参与地区选举和社区服务工作人士万勿错过，请即到普罗政治学院网页 hkppi.com 参阅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截止报名日期2014年4月17日。 又得翻我哋两个啦，又得翻我哋两个啦，哎，个头又练咗啦。你睇我哋上集百几几人，今次又得翻两条友。嗱，我哋 静啲啊嘛， 唔系，我哋要试下唔同嘅，我哋试下咁唔同嘅组合咧，系咪究竟系冇咗嗰两条电绳咧？系咪又会多啲又咁下咧？ 有我哋两条电绳， 系啦，有我哋两条电绳，咁咧就可能会好少少啦。 试下啦， 系啦，因为嗰两条电线咧，今日又唔翻工啦。 其实嚟讲咧，系因为咁样，我哋今日要讲啲心情啲嘅。 系啦，冇错啦， 心 情嘅嘢咧就交俾我讲啦，冇错啦。 心情类， 我哋今日讲啲乜嘢？你邓小姐啊，唔系，你今日你要改名，你叫咩名啊？ 我叫奇文， 哈，犀利啦！ 你叫咩名啊？ 我系王公子。我多了两个字，我由王先生变成王公子。 啊、公子啊！ 系啊，我本身系真系王家的公子，咁、我真系叫王公 子。得知 啊，咁样。 咁今日我哋讲咩啊？ 你觉得咧？ 唉， 我哋今日讲邓小姐。 黐线！ 讲咩咧？就系讲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点解咧？ 我啊？ 唔系，我讲我系坏男人，你就唔会爱嘅。 哦。 喂，其实是的，我想问咧，点解咧？嗱，好多好多啊，好多唔同嘅，好多唔同嘅故事啦。电视机嘅又话俾我哋听啦，戏演啊、电影啊嗰啲，全部都话俾我哋听咧。天下间嘅女人咧，都系中意啊，都系中意坏男人嘅。点解咧？即系唔系咁？当然我哋讲紧嗰啲坏男人咧，唔系去啊强奸啊、强奸阿婆啊、推阿婆出马路啊、强奸只猪嗰啲，唔系嗰啲坏男人，即系唔系斩死 斩嗰啲叫强奸犯。 系嗰啲唔系嗰啲十恶，我哋唔系讲紧嗰啲十恶不赦啊！我哋首先要搞清楚，我哋唔系讲紧嗰啲先，即系讲紧嗰啲即系轻佻浮躁啊！嗱，我哋细细个咧，我哋上集点解赖落嚟咧？就系嗰啲喺条街度，喂靓妹，喺边啊？喂喂嗰啲呢嗰啲咁嘅坏男孩，我哋由小学 嗰啲叫死飞子， 係啦，我哋由读书嘅年代呢，我哋总会有啲校花啊，嗰啲好靓嗰啲同学呢，唔係你啊，即係有啲同学，有啲女同学呢，就唔知点解佢永远都唔会揀学校嗰啲㗎喎。嗱，我假设你係校花啦，即係所以佢唔係，跟住呢，咁假设佢咁佢，但佢永远都唔会揀学校嗰啲喎，揀啲出面嗰啲喂喂嗰啲㗎喎。点解呢？ 因为我哋细细个已经懂得一个道理， 咩事呢？ 喺度摸唔摸喺度食？ 哦，犀利啦！佢哋就系咁样嘅， 梗系咯。 就除此之外咧，唔系佢哋会带你去榴莲机铺啊、波楼啊嗰啲，咁系咪威啲咧？ 威少少。咁你自己一個女仔，其實你正常唔會落噶嘛。跟住嗱，如果你同一個壞少少嘅男仔，跟住你落到嗰啲地方， 你細個讀書有冇同嗰啲男仔拍拖先？ 你唔好理啦。 即系佢惊我今晚，佢惊我又啊，继续睇唔点啊？ 你唔好理啦。 吓得重点。 咁你嗱，如果你一个女仔自己落到嗰啲地方，其实一定俾人撩，或者一定就会 系啦， 系啦， 即系点解 我撩啊？又话嘈下，跟住又或者同一啲好乖嘅男仔落去，嗰啲男仔其实保护唔到你噶嘛。 佢孭书包嗰啲嚟， 系啦。即系如果有其他肥仔走埋嚟撩你，撩我嘅时候，咁隔篱嗰个原来系孭住个背囊好怪嗰一啲， 嗰啲 系啦， 读晒书嗰啲啊， 冇办法可以保护到我咁。 系， 如果同一個即係曳少少啦， 即係嗰啲頭髮咁樣側曬咁樣嗰啲啊，以前咯， 滴水嗰一種啦， 係啦，嗰啲咁樣，你真係做乜搞完啦？ 係啦， 哦，咁樣嘅， 俾人保護嘅感覺， 哦，即係佢哋嗰啲當年我哋著嗰啲小喇叭嗰啲褲，跟住就好保護得㗎啦，原來，即係原來個頭咁樣。 嗱， 嗰啲， 但其實齋有個造型係冇用嘅噃， 係點咧？要 係真係要實質可以保護到。 插把老牛在腰間嗰啲係嘛？要 嗰啲 老牛在腰間。 原來我上埋差館就唔係咁。 即係嗰啲唔係，即係嗰啲要涉本農夫悶， 即係打得都睇得空得下 嗰啲。但我初頭以為咧係黑社會，即係嗰啲自稱黑社會，而家邊有黑社會嗰啲叫死飛仔啦。咁我哋嗰啲咁死飛仔咧，就可能係因為貪威識食咧，出面咧令到啲小妹妹會跟住佢嘅。 咁呢一個就又唔知喎。 對 不起，我本人不是一個咁貪， 因為佢本身係有錢嘅，佢即係佢本身咧，佢證明咗佢屋企係本身有啲錢嘅，就唔係得好似阿黑先生嗰啲得五蚊自家嗰啲，唔係，佢多好多，佢幾廿蚊咁樣翻工嘅，佢呢啲翻學嗰啲嚟嘅。好啦，咁延伸到出嚟啦，我哋就嗱好啦，我哋講啊，我哋而家咁，我哋講緊呢啲咧，就唔係我哋今日個 topic 就唔係講緊啊一個女仔出到嚟社會仲係中意呢啲咁嘅嗰啲咁咩啊邪靈嗰啲啦，我哋講緊嗰啲。我哋講緊係啲咩咧？嗱，我哋不如我哋又反覆剖析下，究竟我哋遇過啲咩壞男人咧？ 嗱， 壞男人啦！嗱，你首先，你朋友遇過啲咩壞男人咧？ 我朋友啲壞男人咧，通常就係、是，喂，一定係比較花 fit 噶啦。 即係點啊？ 喺出邊食唔少咯，簡單啲就係、 是。咩叫食唔少咧？佢哋係俾錢定唔俾錢嗰啲咧？ 俾錢嗰啲唔係叫食，俾錢嗰啲叫消費。 哦，係嗰啲叫買 service， 我哋叫做係啦，嗰啲叫買 service 嘅。 係啦 ，OK， 咁另外咧，我哋具體啲啦，或者我講先咧，我見你好似好緊張咁啊，做咗咁多日啦，竟然我啊有啲朋友 點啊？ 嚇，自己有個女朋友， 嗯， 仲可以有兩個或以上嘅性伴侶， 呢都咪食唔少咯。 嗱，佢對佢女朋友好專一㗎。 是啊，对他女朋友专一，不代表 绝对是的。 啊，即是好像 他同紧他女朋友一起的时候，他是忘记了性伴侣的。但是当他同紧他的性伴侣一起的时候，他连他老母叫什么名字他都不记得了。 食家会不会不回家吃饭？ 不会。 但是他会不会只是在家吃饭不出去吃饭？ 当然不会啦。那绝对不会，更加不会带个饭盒出街吃饭啦。你黐线的，你不用带个饭盒，即是阿妈你今天整了个饭盒。 我今天去吃私房菜啊，不过我有自己的饭盒吃。 即是我去兰桂坊劈酒，我带个饭盒出来吃啊。 哇，好欢欣啊。 我媽咪雪咗支啤酒俾我飲啊！我唔嗌酒啦，咁啊，你黐線嘅。咁啊，跟住咧，再有啲朋友再撲街啲嘅，就係點樣咧？為咗呃只豬， 嗯， 即係你知咩叫豬啦？係真係一隻豬嗰啲啦 ，B B 豬嗰啲啦，即係嗰啲咧， 點啊？ 不惜一切， 你個樣兇啊！ 何謂不惜一切？ 愿闻其详， 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什么都做得出， 例如呢 阿谀奉承啊， 这样的啦， 再跪求什么，即你根本就想到一个太监做的事他做完， 即是一个狗公养出来， 是你爱不爱他，我好爱那些咯，是在那张床上面的时候什么都爱爱到你怕，但是那个朋友啦咁佢又轉頭一得到手啦，只豬摧毀咗之後咧， 掉在街角下， 一丁擁有他掉在街角下，哇！真係，我覺得好 有報應的，我成日都講。 是不 是啊？是啊，我覺得呢些真的很蝦人憎。 但是食家呢些嘢其實佢唔會諗咁多。我真係識有個朋友咧，男人嚟嘅，嗱佢真係食家，佢就賤格到咧，佢真係喺嗰度屙狗度食嘅。 睇喺邊度屙邊度食啊？ 真係搞公司嗰啲 哦哦哦，搞公司。 係啊，方便啊嘛。 但搞公司有一個問題就是辦公室，即係呢啲叫做辦公室應否談戀愛嗰啲嚟喎，要寫翻份。 係啊。 係啦，咁但係點解咧？ 喂，但是掩飾得方便嘛，即譬如騙老婆的時候我在公司 OT 緊， 哇玩到咁薄，即是在 conference room 入面就玩片通宵，是即是你人我戰你姣我勁係咁砌㗎喎，得嘅咩？你公司咁奔放嘅咩？ 我公司 喂我想去應徵啊，如果即係我想 朋友 你個朋友喺嗰度返工，即咁樣啊， 係啊，即當然唔一定係喺一個寫字樓有 conference room 啊，即總之去工作嘅地方囉。係其實 哦好 其實是不少的。 好啦，我哋揾咗，我哋揾咗啲咧，我哋揾咗啲數據噶。我哋揾咗啲數據咧，原來呢一個美國咧，呢個戀愛呢個乜鬼嘅網站啦，唔鬼知乜鬼生活。係啦，係啦，咁有個心理學家咧就分析咗咧，點解女人係中意壞男人嘅。我哋講啲專業啲嗰啲先嘅。 好啊，嚟 係啦，我哋專業啲，原來咧有一樣嘢嘅就係雄性雌激，唔係雄性激素旺盛嘅。 即係點啊？ 原來咧通常咧，如果一啲女士咧會喜歡，即係會睇啲男士去突然之間，即係譬如話嗰個男仔好好中意冒險。或者好有接受挑戰啊，好好 charm 啊，好中意競爭意識好強嘅男人啦，佢會覺得佢係好強嘅雄性激素喺度嘅， 所以 而你會覺得好想哇同佢有份激情喺度嘅， 所以啲女人咁中意去睇 Ruby Seven。 哦，係啦，但係買唔到飛嘅嗰啲係啊啦嗰啲，咁所以佢哋會覺得呢啲陽光味好重，唔係陽光嗰啲喎，係即係陽光嗰啲 光強， 係啦光強嗰啲啦，係啦彩陽補陰啦，就為咗 古天樂咁受歡迎。 係呢啲理解啦，跟住好啦，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樣嘢咧，嗰個專家咧，嗰個心理學家咧就話咧，滿足呢個虛榮心嘅。原來這個呢個有啲壞男人咧，佢哋有個爭強好勝嘅心噶嘛，即係難聽啲講，咪叫吹波咁即係爭強好勝嘅心咧。咁佢哋咧就會為咗，即係佢哋會得到，即係點講咧？佢哋會好中意一啲英雄 式， 係啦，一啲競爭上嘅嘢咧。咁佢就覺得得到呢啲男人咧，就會好有虛榮心。 問一問我， 我講埋先啦。 你直接你問一問我，回應你好嗎？ 等，一間先一次過問你。跟住好啦，另外咧咁仲有一啲好。好似頭先我講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嗰啲壞男人咧，就會通常係啲比較對於性係比較開放少少啦， 需求少少， 係啦，比較需求少少啦，係咪先？我跟住咧，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覺得，即係佢哋喺現實生活嚟講，我哋喺文明社會嚟講咧，就會覺得性係會比較係一個比較受束縛嘅限制，即係一樣嘢嚟嘅。咁但係咧，你會覺得哇，那個男仔講呢啲嘅，即係講呢啲嘅時候咧，咦，其實你個心處係都會有呢、這個， 深愛著佢， 係啦，嗰朵春花都會為佢而動揚緊啦，冇錯啦。咁嘅時候咧，冇錯啦，冇錯啦。咁你就會覺得咧，可以得到一隻咁樣嘅野獸般咁嘅行為嘅。 哇！我突然諗起一個朋友，你講野獸呢一 樣。等，冇諗咁多呢啲朋友嘅啲嘢，朋友嘅嘢好死嘅啫。好，跟住咧，同埋最緊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點解會中意壞男人咧？就是、追求新鮮刺激。因為就係會佢帶到你目標，即係咩？ 即係佢哋多計啊嘛！ 冇錯啦，即係佢哋會多諗頭啦。多諗頭啊！多諗頭，係啦，成件事多諗頭嘅，佢哋會係譬如話突然之間做啲激情嘅嘢，又浪漫曬咁啦，成件事變咗，即係譬如話睇下係行沙灘扮 gap 嚇行啦，好浪漫啊咁啊！即係呢啲咁嘅嘢咧，種種嗱呢四個原因咧，就係呢個咁嘅心理學家話俾我哋聽咧，原來點解女士會咁中意壞男人嘅？ 其實都係嘅， 係咩？ 確實係嘅。 即係佢係春心負責盪漾嗰 part 嚟嘅，佢講咗四個 point， 佢係負責盪漾嘅，佢負責。 黐線嘅， 係咩咧？你講啦。 都係啊，即係呢四個 point 都啱嘅。諗下喂，雄性激素旺盛，即係你話比較剛強型嗰啲，最受歡迎啲男星會係邊啲啊？ 邊啲啊？ 古天樂 唔係，但係有啲 BB 豬都好中意啲啊嘛，有啲人。 我問你，即係你問你啲女仔朋友就會知道噶啦。如果古天樂同埋洪卓立俾佢揀嘅話，佢會揀、這個。 可唔可以講啲咧？唔好講啲咁極端啊！可唔可以揀啲？可唔可以揀啲滋滋近嗰啲啊？ 得， 即係嗰啲韓，可唔可以揀啲韓星啲嗰啲啊？ 杜明尊师 系啦，嗰啲 B B 猪得唔得啊？ 杜明尊师，哇，杜明尊师好大只噶， 佢、啊、真系好大只，坚大只， 真系 嗰啲哇，嗰啲嚟噶，真系都系有啲有计噶，佢真系有啲 feel 嗰啲嚟噶。喂，咁但系好啦，但系我想讲啊，好啦，讲咗呢样嘢啦，即系讲咗呢个，即系其实女士嚟讲都真系会中意呢啲咁样嘅，即系好阳光嗰啲，即系原来你哋系需要采阳补阴噶。 正常 啦，正常啦，中国几千年文化梗系要啦， 唔通连葵花宝典噶， 系即系欲练神功， 欲练神功， 冇错啦。咁但系咧，其实喺心底里面咧，呢、這个心理学家又会讲到一样嘢、 嗯， 其实每一个女人心底里面咧，系咪其实都系想揾一个好老公嫁咗佢 系噶， 即系唔计唔正常，或者系中意其他性别嘅计算啊。 哦，最终目标咯， 系啦，最终目标都系想揾个归宿噶嘛。但系你个归宿，你绝对唔会系咁坏男人噶嘛，系咪先？ 但系其实女人都好多时，女人系比较任性同埋好胜嘅。 咁我想问一下你哋会唔会有谂过话，即系我譬如话我当系男人，我话系坏男人啦，你当你同我拍拖，你会唔会想去将我去改造，或者去将我驾驭，而令到有一份咁嘅成功感 呢？所以头先我咪讲咗好胜呢两个字咯。 啊，佢用两个字去讲晒我头先成句嘢。喂，我呃水吹噶，你讲多少少得唔得啊？ 讲落去，好胜咪就系因为我哋有呢一个心态，硬系会觉得。我会改变到佢噶，佢会为我改变。 系啦， 而通常咧，坏男人咧就最中意 present 到一样嘢，就系我会为你改变。 系啦，冇错啦，我会， 跟住女人就会终有一天等到你咁样。 仲会有一日会同你讲，我会俾最好嘅嘢你，不过唔系而家嗰啲咧。 系啦，我暂时唔能够 俾，我暂时唔能够俾幸福你。 系啦，但系终有一日我哋会有幸福。 系，但我转个头俾第二个幸福佢。 系啦。 系噶，咁但系点解嗱？好啦，咁好男人，好男人同坏男人对于你嚟讲系啲咩分别咧？ 好男人同坏男人， 好男人咯， 系咯，好男人咪就系好男人啦， 系啦，就系好男人啦，非啲男人 ，OK。 系嗰种男人，其实有阵时确实， 你去咗边啊？去到食饭未啊？饱唔饱啊？今日落雨啊？使唔使担遮啊？嚟唔嚟接你啊？ 即 系 有啲嘢，其实呢啲应该其实同一个人做噶嘛。 系啦，其实同一样嘢咧，如果坏男人系点嘅咧？ 哦，得 落雨， 哦， 落雨咯， 系咯， 嗰啲 唔系饼，哦，睇医生咯， 睇医生啦。 哦，食药咯咁。 哦，好啦，拜，系啦。咁你觉得？咁你会觉得？咁好啦，喂。但系你都系人，我都系人、嗯，大家都需要嘘寒问暖嘅啫，系咪先？咁反而，喂，点解我哋咁即系难听啲讲？点解我哋咁鸠犯贱呢、 啊、我头先想讲咩嘅咧？ 死啦！死啦！出事啦！ 犯贱呢一句嘢 系啦，点解会咁鸠犯贱 咯？即系好男人同埋坏男人嘅分别。咁确实好男人佢哋系好多嘘寒问暖，嘘寒问暖 系咯系咯。 咁但系 可能系有啲实质嘅嘢添，即系可能 传统嚟讲，对女人嚟讲呢啲嘢其实应该系由个女人去做噶嘛。 系系系 喺中女性 系应该咁讲，喺我哋父系社会嚟讲系咁嘅。 系咯，即系女性特质强，即系比较强嘅。 哦，即系你中意臭仔啊？其实。 女人是 天生都是喜欢臭仔 的， 有没有有爱的，看得出看得出，继续跟着呢， 是所以就为什么会到坏男人的时候、啊、女人某程度上会特别有一个满足感的， 是 因为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我可以做一些女性应该要做的事去对这个我喜欢的男人，但是如果调回头是一个男人这样对我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我的角色怎样，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男人啊？ 是啦，即是这样、啊、你煲晒汤煲晒糖水，那我怎样 啊？ 我是不是负责 那 我出去搵钱啊？ 我 回到份工啊，我夜晚放工去 OK 度做啦。 会自卑会内疚会自责的大佬、啊、你煮埋饭煲埋汤煮埋 拖埋地咁啊喺度 ，sorry 我唔识煮饭喎。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即系呢一样其实变咗女性嚟讲，我就觉得发挥唔到女性应该发挥嗰一。 喂，咁但系又调翻转头讲，而家香港啲嘅女人有边个会识做家务噶？唔计我妈嗰辈啊。你嗰辈打落，咪咯。咁我哋喂，即系嗱，我当我好男人先啦。喂，咁我哋喂唔通点啊？即系 let's say 我同你住埋一齐，我请钟点啊？ 好，冇问题噶。 好嘛， 唔系啊，对好多女人嚟讲，其实当佢去遇到一个佢真系中意嘅男人，佢自然会学。 啱、啊，呢、這个真，呢、這个真，呢、這个系事实。 大把，我识大把女人。 唔使讲，我妈系。 我媽當年是十指不掂陽春麵那些嚟嘅， 唔識煮飯噶嘛？你講 過，絕對唔識。屋企係最最拉女嗰啲嚟嘅，根本就唔使掂到呢啲嘢。咁結咗婚，有咗我有兩個小朋友啦，即係計埋我有兩個小朋友，咁唔使食啊？ 啊、 吃屎啊！真係， 其實對女人嚟講， 你 冇諗過呢一樣嘢。 你唔通餐餐外賣啊？冇可能！你大人得，細路仔唔得。咁所以係咯，正如你講， 都會中意啲比較壞少少，即其實係女性特質冇咁強嘅一啲男人咯。 哦，咁我唔怪之我死姑姑啦。 人嚟啊嘛， 係咯，我係一個我阿媽話事計，我係一個似女人嘅男人啊嘛。 八婆， 我係一個女，我係一個女人嘅男人，我骨子里好女人噶啦。啊，幾得唔緊要，好啦，啊，你老闆啊，真係啊，你老闆啊， 下次真係要數下你啲煩嘢，啲女人嘢。 好，咁我想問一下啦，又講一下一樣嘢啦，壞男人通常會點樣追女仔嘅？ 壞男人通常點樣追女仔啊？ 型咯，嗱，喺我立場嚟講係型嘅，即係會係嗰啲，即係會係，嚇、啊，即係我，嗯，走啦。即係要營造一個距離感啊，營造一個。你營造一個我唔係好想嘅啫， 冇錯，即係簡單 我被逼嘅啫， 唔係被逼，而係營造一種矮咬嘅感覺， 係啦， 令到你有矮咬嘅感覺， 即 係 你嗰啲哇，即係你嗰啲， 咁你就唔能夠唔去揾佢啦，因為你俾矮咬啊嘛，你要止痕啊嘛，你咪要揾佢咯。 佢講到咁樣好意淫喎，佢咁樣講嘢。 咩啊？ 止痕真係快啲搽啲摩比哥嗰啲嚟噶噃。 你揾乜水啫？ 摩比哥啊，阿基， 一係話揾下佢咁樣嚟，等佢講啲説話嚟氹下你，真係一句已經搞掂啦。 系， 真系一句搞掂。 都系嗰句啦。如果你即系如果你冧呢个咁嘅坏男人嘅时候，其实 哇， 嗱，都 一个字啫，唔系一个字，一个符号啫。 哇，直头可以，直头，哦，得啦，我瞓两日咯，得噶啦 ，OK 啦，成件事 OK 啦， 咪就系 咯。佢滚有佢啦，佢揾第二个，理佢死啊！去快啲，走走。 即系快啲，跟住翻得嚟肉密啲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会有咁噶喎。 系啊， 其实哦， 即系矮咬咯，最紧要系。 但系要营造呢个矮咬，其实都要具备好多样嘢噶。即系简单啲讲，嗱，坏男人有一样嘢啦。头先我哋讲嘅，即系譬如话嗰啲，即系话坏男人有样嘢叫呃虾条噶啦。 除咗呃只猪，仲有呃虾条 啊嘛。呃虾条系比较简单啲嘅， 一个专门技能嚟噶嘛，其实。 呃虾条嗱，首先我哋讲呃虾条，大家明白点解啊？唔明嘅话，你密喺留言得噶啦，我可以再讲， 我哋之前有讲过， 我哋即系简单，唔系我哋呃虾条，我哋讲啲文雅啲，我哋氹另外一半去上床，基文啊，咁但系我哋纯呃嘅啫，冇感情嘅，咁但我想讲呃虾条咧系绝对一门技能嚟嘅，你估咁乸易咩？ 好难噶， 梗系啦，专门学问嚟噶呢啲。 咦，好像有得分享喎、 啊！唔系，我有朋友分享啫，即系呢啲我啲朋友咧，我啲朋友比较坏咧，所以我个人比较好啦，睇落去啦。我记得唔紧要。 所以你睇好多呢啲朋友坏嘅。 系啦，我朋友话俾我听咧，咁佢哋呃虾条嚟讲咧，都系有专门技能。当然啦，佢哋呃得嚟咧，都要睇嗰、那个、那个对手嘅问题噶。 有咩分别啊？ 啲專門係即係嗱，咁當然啦，咁我哋男士個衰索性，我哋個衰索性高咧，個樣就睇曬噶啦嘛，已經係 OK， 即係一眼五官咁樣已經話，你好明顯咯，個 D.O. 啊， 即係個狗公嗰啲，即係佢準備去嗰啲咧，即係嗰啲，即係成晚都喺度入 骨頭俾， 係咁啊，入射嗰啲咁樣喺度等緊啦，好似咧即係踢波啲後備席嗰啲咁樣熱身嗰啲咧，成班咧唔知做乜鬼嘅，好啦，咁你依有。樣睇噶嘛，但係當然女士都會有噶嘛。咁我哋首先嗰啲朋友話俾我聽咧，要首先揾到嗰個女士先。 O K， 嗰啲獵物咧係啦，跟住有啲死咕咕嗰啲挨台邊啊，即係死都唔出去咧，即係個後半身咧挨住喺吧台嗰啲咧，即係永遠都你唔會摸到佢背脊噶啦，即係咁樣。如果要摸佢咧，要攝落。你好， 嗰啲冇用嘅。 係啦，嗰啲又唔得噶啦，嗰啲又唔得噶啦，即係成晚黐住咁啊。唔得噶啦， 咁啲咯，唔该，因为你 我系啦，哇，讲呢啲啊，佢讲呢啲啊， 继续啊。 好啦，跟住咁，我哋会首先会揾咗呢啲咁嘅嘢。好啦， 而家我哋系教学紧， 系 如何辨认可呃虾条。 系啦，跟住然之后咁，我哋拣到呢个咁样嘅女士之后咧，我拣到呢啲咁嘅女士之后，我哋就会开始唔系 ，sorry， 系我啲朋友就开始咧。 讲咗啦， 我啲朋友就开始咧，有几样技能嘅，氹啦。即系我哋用笑话啦，即系会用啲笑话去氹啦。有啲系型啦，真系 即有啲真係靠樣嘅，係啦，有啲靠樣揾食嘅，靠樣嗰啲就唔講啦，即係你成 啲冇技能可以， 係啦，嗰啲冇技能嘅，你成個現組咁樣擺出嚟， 贏咗， 你今晚翻唔翻 OK？ 好行啦，幾點啊？聽日走，聽日唔走噶啦，咁當然啦，呢啲梗係 OK 啦，咁但係。有啲係真係靠啲人真係靠説話技巧去咯，即係去 draw 佢嘅 attention 翻嚟咯，咁去令到佢哋可以嗰晚得到嘢食咯，係啦。咁呢啲通常係壞男人嘅基本，咁所以頭先你講得啱嘅，壞男人嘅咧係冇咁悶嘅，因為一定係轉數壞好多嘅， 壞好多，同埋就真係會有一啲驚喜俾到。 梗啦，會每時每刻有啲 surprise。 你諗下喎，作為一個女人，有邊個唔中意俾人氹嘅啫？喂，咁真係有啲好男人，其實又真係好多時死咕咕你。點樣識氹我？你連我諗緊乜你都未知道，點樣氹到我呢？咁但係壞男人唔係，壞男人係真係比較了解女人嘅需要，即係佢哋想點樣啊？佢哋需要點樣俾人氹啊？點講啲咩説話係令你開心啊？即係壞男人係真係比較專科。 但係滄海桑田過後嘅一個女士咧，你未到啦 ，OK？ 即係滄海桑田過後嘅一個女士，其實係咪都會選擇翻好嘅男人呢？ 渴望咯， 渴望， 渴望咯， 系啦。 但系有好多时， 但系佢哋唔奢求嘅，佢哋斋渴，唔望， 因为有好多嘢其实已经系翻唔到转头。 即系哦，即系人哋，即系你拣我，我拣你嘅啫。好男人都未必会拣你呢啲， 好男人啊！ 即系呢啲咁嘅俾人抛弃嗰啲啦。 吊在街 个吓 咁 啊！即系呢啲好明显真系冇人理噶啦。唔系，我想问你，咁但系咧，啲坏男人通常啲技巧嘢咧，系一定会有嘅。即系有啲我哋叫做我哋喺我哋行内术语，唔系我朋友行内术喺我啲朋友行内术语咧，就系叫做摆门啦。啊，即系我哋咧会，我哋会用尽我哋嘅方法去呃啲女士嘅。OK。系啦，我嚟紧嘅嘢用我哋啦，因为我咪自讲我朋友啦。OK， 咁咧，咁通常嚟讲，咁通常嚟讲咧，会有啲咩嘅方言咧？你有冇遇过啲咩咧？佢有，我讲先。咁你通常，我讲先。咁啊嗱，咁通常咧，通常啲人咧最叻嗰啲坏男人，通常都系用一个字去应付晒噶啦，应酬啦 ，OT 咧。 做嘢咯， 做嘢 啦，唔使做啊， 唔使做咯，系啦，无敌咗噶啦，呢个嘢基本上喺成个沟女嘅过程嚟讲咧，佢用尽晒呢样嘢噶。而女士嚟讲，做嘢理所当然啦， 冇错， 佢去到咁嘅年纪唔搏衫，点得啊？ 陪屋企人，好孝顺。 唔系，咁呢个唔系我哋即系应酬系好，即系你佢会话咗俾你听，我人在江湖，我身不由己，我仲要同你讲，其实我真系唔想噶，其实我真系好攰噶，我只系想。翻嚟揽下你嘅，哇！ 仲唔冧晒？ 仲唔黑人真到真系想斩死佢？ 即刻啊！即刻 除低件衫嚟啊！揽啊揽啊！ 即 系系啦，即系嗰啲嚟噶啦，喂，内八孩子揽啊！即系会有咁嘅，咁同埋有另外一样嘢，嗱呢个方言一啦，方言一就系一个咁样嘅，即系一定用 OT 啊、应酬啊呢啲咁嘅嘢去应下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会系乜 Q 都理所当然咯，即系佢话。啊、你做咩唔陪我啊？嚇、啊，我唔想陪屋企人啊！我有自己私人時間嘅喎，唔係最近即係理所當然噶嘛。我有 私人空間，每一個人都需要噶嘛。 係啊，我同你一齊嗰、 那 個，我同你嗰個就唔係叫私人空間啦，嗰、那個叫公共空間啦、 啊，係咯、啊，共同係 啦、 啊， 共同空間啦、啊。如果我同你同佢嘅就叫公共空間啦、啊， 係 咯、啊，即係無敵咗噶啦。佢每樣嘢都變成一個理所當然嘅嘢咯。所以我覺得。其實講到尾，今日我哋講到尾，即係講咗嘅依啲咁嘅男人嚟講，其實作為一個男人咧，講到尾，如果想呃下條咧，都係做一個屎仆街啦，係啦。若然你真係想揾一個好似阿鄧小姐嗰啲咁樣咧。咁啊，做个好男人咧，咪死咕咕，咪拖地咯，学拖地咯，去工联会啊，学下游泳啊，洗窗啊，抹地啊，嗰啲咁嘅嘢咯。 但其实通常啲女人沧海桑田之后，佢就会 即刻。而家沧海桑田，可能等到80岁先沧海桑田完咧， 系咪先？耕田噶咯。 系啊，嗰阵时去咗务农啦。嗱，我哋下一集咧讲到咁长，我哋讲到咁积极，我哋下一集又讲下另外一啲男女关系，究竟系咪啊得我哋两条毛利咧？吓，我都唔知道。下集 嘅嘢 系啦， 识几多？ 我哋今集我哋系咁先。我是坏男人，他是坏女人，拜拜。